从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和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晨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1.4摄氏度，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呢也刚刚解除。不过呢，紧跟着我们就迎来了大风蓝色预警。目前呢，本市的天气啊以多云天气为主。昨天后半夜呢，一股冷空气南下，把困扰京城多日的雾霾驱散。今天白天天气呢将以多云转晴为主，北风风力会比较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地呢会伴有扬沙，风干物燥，请大家呢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上午多云，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在8到1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呢仍然会持续多云转晴的天气，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不过呢，到傍晚会逐渐的转低到2-3级的风力，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今天夜间呢，天气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呢是60%。今天北风风力比较明显，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的影响，地面受北风主导，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左右，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的气温呢在12度，夜间最低到-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1，体感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2，体感比较冷。今天户外风力较大，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以下路段呢还有断续的交通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三环路内环，目前呢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局一直持续到新兴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目前呢同样也是在内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啊一直持续到月坛北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呢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这是燕沙桥一直持续到京广桥，而在东三环路的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3月15号。 嗯， 今天是3月15号。今天是3月15号，就不用再提醒了吧。 咱们还是倡导啊， 嗯， 每天都是3/15。 那说到这个三月份啊，好像三月份的这个各种纪念日啊节日还挺多的哈。 是， 不算咱们这节气，你看3月5号学雷锋日， 对， 3/8妇女节， 3月12号植树节， 对，今天又是消费者权益日， 对， 过两天是春分哈、啊、跟着就是清明节了， 嗯， 多美好的月份呢，春暖花开的日子啊。确实，昨天我经过二环路的时候啊，看到辅路的迎春花已经全部盛开了。 哦， 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家里面、小区里面，您那个花有没有盛开啊？有没有感到春的暖意？说到3/15消费者权益日啊，其实早在1月8号的时候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就已经公布了2018年消费权益年的主题。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叫做品质消费，美好生活。 哦， 不知道看到这一串字的时候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品质就是我们要逐渐的这个从最初的满足基本的需要， 嗯 啊，想追求一定层级的这种我们说高质量的这种服务也好啊，我们的产品也好，去进行努力了。 嗯，咱们先不管这个官方啊给出我们这句话的几层含义啊， 嗯， 到底是怎么理解，就是当您个人看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会怎么理解。反正我看到品质消费的时候呢，我率先的感觉就是，首先呢，厂家销售者要提供给我们一些好品质的东西，那同时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 嗯， 就是本身你在去消费的时候也应该本着品质生活的这个去做引导吧， 对， 做指导啊。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别一味的去求低价。 嗯， 其实这一点在近些年我们很多的消费领域，无论是实体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服务，包括旅游项目，有些时候也是总有一些这个商家，他为了吸引人们的这个关注啊，推出一些低价的产品或者是一些低价的服务。但是其实呢，人家业内人士就表示，有些时候这些价钱啊，你别说品质了，连基本的成本都涵盖不了。您在选择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多教您一些辨别的这些方法，您自己呢也不能一味的贪便宜，因为最后只是会降低自己的体验感。 嗯，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说便宜的就不好， 便宜没 好 货是吧。 但是经过我们的实战啊和实践、 哎、 确实会发现有很多物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一些消耗品， 是 它便宜的或者说那品质不好的啊、 嗯、 它就是不好。 对， 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影响我们的健康，有的时候呢费钱不说，费神儿费心，还闹得好。 所以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领域我觉得已经越来越多的朋友啊有这个意识了，比如说家里面要装修啊，或者说哪怕咱就是说厨房洗手间换个什么这些五金件水龙头这些东西、 嗯、 都知道这上头不省钱，就去买那个贵的，因为真的是便宜的那个20块钱一个，好，您一月换一个，最后下来一年也花200-300块钱。 关键它动不动给你漏水， 对， 动不动给你什么跑这跑那儿的，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啊、 这你受不了。 所以就是说嘛、嗯、你特别闹心。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就是您怎么看待目前我们的这个所谓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啊。 嗯， 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大家就能凑合就凑合，这也能理解。但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啊其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对， 但是呢依然这个概念没有更新。 对， 有的时候所谓品质生活我觉得是一种概念的更新。 哎，我看你手机更新了。 好吧，我们的节目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更新一些新的知识概念。好，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互动这个关于消费方面的话题啊，您怎么看待所谓品质消费？您家的生活品质有没有在您观念更新的前提下也有所改观呢？好，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的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互帮互助，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帮友们来求助啊。 嗯， 也是什么问题都有啊。 咱们前两天刚说完咱们的这个公益学校啊，开班的消息，这最近咨询各种学习的信息多了起来。这位朋友想问问，大兴区哪儿可以成人学正规古筝，而且学费便宜一些，别太贵。我们刚说完这品质消费啊。 嗯，好吧。 这其实也是，您说您跟他学啊，他开价可能好比说倒是便宜，别人一节课200，他一节课50。 嗯， 然后您听听他弹的，您看那跟弹棉花似的，那他您就知道为什么他卖50，别人卖200了。 当然，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可能这个弹棉花也就弹棉花了哈。但是对于有基础的人来说，这就不一样了。 嗯。 另外吧，我觉得学这个事儿吧，就是还有另外一层的感受，就是你那个找的老师，也许他水平很高，但是他会不会教， 对， 这个很重要， 嗯， 是吧？有些人他本身自己的本事很高啊，但是他会不会教给别人？ 对， 教授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好的演奏家未必是好的教育家，好的教育家呢也未必是真的一流的演奏家。 所以哪位听众知道啊，在大兴那片什么地方可以学到正规的古筝，而且学费呢咱也不能说低些吧， 嗯， 这个老师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嘛。 对对，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吧，比较合理啊，比较合理，是成人学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两位听众的问题啊，都是跟这个手机消费有关系啊。 嗯， 他说想换手机号，换了手机号之后呢，要不要把支付宝给解除绑定？那么之后啊，转账依旧是用之前的手机号呢，还是换掉的手机号呢？ 就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咱们现在啊，很多朋友有时候这个换这个手机号码比较频繁哈，所以也听到过一些讨论，说什么10年坚持不换手机号的，这都是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我就是，我嫌麻烦。 对，就是这个麻烦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平时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这后头实际上我们在用旧号码的时候，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去了。 嗯， 这个支付宝绑定，微信支付的绑定，咱们平时常用的一些什么外卖、食品、淘宝，所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跟您的这个号码息息相关。所以现在人家说啊，在手机您打算换号不用的时候，从头到尾的把您手机里头现在装的那些软件您都挨个看一遍，包括有一些可能最近不太使的那些软件，您看看当初您是不是拿这个手机号去注册的。因为一旦注销了，您这些验证码什么的就都收不着了，那会儿过几个月半年之后，可能这个号就发给别人使了，那个时候呢麻烦可就大了。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通通的解除绑定，解除绑定之后您再绑新的手机号，把您的那个支付宝账号跟您新的这个手机号绑在一起，以后再登录，您用支付宝账号登录也行，用您新的手机号登录也行，就都可以了，旧的手机就跟您没关系了。 行，那这还是得倒腾一阵， 一定得倒腾， 得倒腾一阵啊。 嗯，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保不齐哪天出什么事儿了，你就得换手机号了呢。 对对对对对，欠债。 出事不见得是坏事吗？ 啊，还有什么事换手机号我还真不知道。 好吧，就想换，你能怎么着吧？当然，我们一般用这个老手机号用的比较习惯哈，它也是有感情的哈。 对。 下面这位听众啊，也是问了一个智能手机的问题啊。我们前两天不说了一下怎么找那个微信里面运动计步器吗？ 嗯。 他就是说想问一下啊，说前两天啊，你们提到微信运动计步的那个数，我在我的手机里面呢找到了微信运动，但是我就走了半天回来一看，哎呦，我这步数怎么还是零啊？说我是哪一步没有操作对吗？还是说我什么东西没有开启？所以呢，我这一天就白走了，因为我这排行榜里面我排的是最后一名，请指点一下。 不白走啊，名次都是浮云。您走了，锻炼了身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其实人家 这话说的靠谱啊。 人家微信推出这个运动，也是用这种好朋友之间呀，带点这种小比赛的性质啊，鼓励大家，激励大家，没事多出去走走。所以您这个跟这叫什么思想根源上，我先纠正您啊，您不要认为您白走了啊。您这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微信运动，您一旦进去以后啊，它在一开始您装打开它的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申请框来，要求申请读取手机的运动信息，这些数据，这个权限您是否给它开了？如果没开， 那手机即便记录下来了，它也没有办法传到微信这个程序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的这个手机本身它可能的确没有带这个计步功能，并不是现在所有的智能手机都装了这个计步器这个功能。如果本身您这手机没带的话，那么即便您关注了微信运动，微信运动也无从去寻找这个数据在哪儿。您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您看一看它的这个型号啊，您可以上网查一查它那个完备的说明书，比方说您关键词，您就定一个您这个手机的型号，然后空格打上计步或者运动数据，您看看您这手机到底带不带这个功能。 哦，那假设说这个手机本身啊没有自带这个功能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下载一个软件。 单纯如果说手机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下载软件是不够的。您可以买一个第三方的设备，比如说啊，现在很便宜的一些品牌的手环，那只要50几块钱吧，最便宜的。好一些的，90多、100多，200-300的可能就还能带一个手表功能，就搁在手腕上，平时你看个时间也好，显示个步数也好，用它来计步，把这个数据通过这个手环的 APP 这个程序传到手机里，再用手机分享给手机的微信就可以了。 嗯，多少钱呀？ 就是最便宜的50多块钱，59块钱。 哦， 好一些的。 品质好吗？品质生活。哎， 我还真没用过，因为我那个品牌的东西我都不怎么用。 有的时候吧，就是价格便宜吧，它未必就是说品质不好，它有可能是功能少，不如那个贵的功能少， 它可能 所以说东西还是可以的哈。 从手环来讲，现在高端的那些能给你监测什么心率、血压的变化，然后还能有那叫什么功能，晚上睡眠监测，看你是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深睡眠，几个小时浅睡眠，简单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计步加心跳。 那您考虑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呢也留电话了，哪位听众呢对这个比较熟悉啊，或者你们可以一起凑着去走走路， 走走路， 哎，然后排排队也挺好的啊。13522984590，13522984590，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听说现在有人专门上门收过期药品，这东西允许吗？是不是这个许可的这种行为？我可不想把这些药给那些蒙人的人，万一最后什么造假，那些落他们手里可就麻烦了。 其实目前啊，家庭过期药品呢已经被明确列入叫做国家危险废物目录、 哦、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污染源之一。 对， 我们听众就是在节目当中也是会提到一些，说我们家有一些过期药该怎么处理，是直接扔垃圾桶里还是怎么着啊？ 嗯， 就个别有的医院呢，他们会有这样的回收箱。那前两天呢，我看到有一条信息，一条消息，北京报上也登了，叫做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这么一个，它呢是开通了线上回收的路径。那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过期的药的话呢，可以通过什么呀？通过手机淘宝、支付宝这样的 APP 扫描你药盒上的那个数字8开头的20位的那个码儿、 哦、 然后呢它会跳出一个详情页，找到过期药回收这么一个入口，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住址啊、联系方式啊，因为人家要上门来收嘛。 对， 然后快递员呢会免费上门取走你的过期药品。 嗯， 当然他这个回收的过期药品呢，不是说我什么药你都可以收啊，他有要求的、应该是什么呀，不是针剂，不是液体类的过期药品，而且保质期呢、也是有年头要求的。 对， 那每次回收的数量呢是1到5盒，而且是必须具有国药准字号或者是进口药品注册证号的，就你必须得是正规的那个药。 对， 另外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像咱家那保健品啊，什么中药饮片啊、滋补品啊，这不属于人家上门回收的范畴、 哦、 如果说过期了或者不好了，还是要及时的自己去把它处 理 掉。 嗯， 那说到这个药被回收之后去哪里了呢，可能也是我们关心的，因为它毕竟是污染源嘛。 对， 这些东西呢会统一打上标签，然后呢注明回收点、经手人，然后呢等一系列的相关信息，然后统一呢运送到指定的有资质的工厂当中，由专业的人员呢进行处理、哦、应该说是给它烧了。 对， 在高达1000多度的这个炉子里给它烧了，就全部的给它无害化销毁了。 因为如果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不这样去销毁的话，可能我们要跟着生活垃圾一起去处理，那可能也会进到咱们的土地里面啊，去分解啊什么的，实际上包括你说有抗生素啊或者其他这些东西、都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一个二次的污染。 对，所以说这也是个好事啊，算是一种帮助我们处理一些废旧物品而且很安全的一个途径，虽然不是全部吧，但是 有多少算多少吧。所以大家在买药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没有必要囤那么多，因为药它是有保质期的啊。 对，而且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药类啊，其实咱们除了遵医嘱去吃药之外，您也把那个药品那个说明书啊仔细的看一看，有些药品的确它是属于就是对您这一次这个疾病这个治疗可能是有效的，你过后自己也不要擅自的去吃，说想着之前大夫给我开过我留着，下次我再有不适症状是不是还可以吃啊，别介，非处方药您可以这样，但处方药一定按照医嘱严格的去执行，有些药品人家都是很明确的要求，这次吃完了啊，就是你这病如果说已经好了，有没吃完的那个药人家直接就写着拿什么纸包好啊，冲进马桶里面冲走，有的就避免你留在这个手里面或者是长期的这种积压等等，这些您一定看到说明书上去怎么写怎么去做。 好，说完了药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这酒的事儿啊。这位听众朋友 啊、嗯，好酒， 把自己这珍藏给翻出来了是吧？嗯， 家里有一瓶产自吉林长白山的勃兰地， 勃兰地哈、啊，嗯， 以前大概反正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包括这个三四十年代，咱们看那个老电影提到这酒都叫勃兰地，现在咱叫白兰地了啊。说已经搁了20多年了，问问大家这酒还能喝吗？ 哎，我记得前一阵有听众问过 XO 是吧， 人头马之类的， 好 像是， 对啊，当时是咱俩做的节目嘛， 对、嗯、 就当时给的回复就是洋酒它酒精度数很高嘛，所以只要你不开封、嗯、你就放去吧，一般放个几十年问题不大啊。 上次问的是 whisky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 好像还有 XO 某一种，对对对对对、 啊、 这类的 都属于一类， 它本身度数都已经30-40度了、 啊、 这种酒呢是不会有细菌滋生的、啊、所以呢只要您这个做好这种保管密封，这东西越沉越好。 就即便是说啊，你这个酒开封了，因为它不可能一次性喝完嘛， 嗯， 它也不像红酒似的说你开封之后你要尽快喝完，它也能够放上一段时间，但只不过说不如像这个封上口这个时间这么长啊，您放的时候呢倒着放就可以了。您现在想喝您就把它喝了吧。这吉林长白山是咱国产的吧？应该 国产的，嗯， 哦，好吧。吉林有朋友吗？20多年前你也买过这个吗？这酒还能喝吗？ 人东北 喝应该是肯定 能 喝的啊。 东北人家应该更爱喝老白干那种，更豪爽。 不，人家就要喝勃兰地。 勃兰地。 好吧，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是住在通州朝阳一带，他说、嗯、那附近啊有没有改衣服的？改的不错的，他有一件还不错的外衣，那个领子呀有点毛病了，想给他换个领子。想问一下啊，通州或者是朝阳区哪儿有改衣服的？谢谢大家了。他是 通州朝阳，那就应该朝阳区也是比较偏东部靠近通州那一带地区的了吧，应该是。 行，是一位姓朱的朋友啊，他说最好是先发短信跟我联系、 嗯、 谢谢啊。 嗯。 1314-620-4369 1314-620-4369。 这位朋友也是找一个地儿啊，他说我住在姚家园这边，我想问问哪儿有修汽车收音机的，就您车上的那收音机坏了是这意思吧、嗯、按说您住在姚家园那溜的话，您平时上下班啊出门啊那一溜街边全是这个，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啊、东方七叶汽车城啊、 哎、您那么熟啊， 是不是 你开的？ 我们家有一亲戚跟那儿。 哦， 那现在不跟那儿了啊，找汽买汽车别找我啊。 那边反正很多地儿都有，但是现在呢是这样，就是汽车收音机啊，如果不是那些就大品牌，咱们说那种极端极、嗯、就是高级的那些什么什么进口的那些大品牌，咱们常用的普通汽车的那些车载音响，价钱很便宜，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已经快进入那种就是只换不修的时代了。 嗯， 这东西它坏了的话，它里头那儿东一个西一个的，您搁在车上有时候它也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大家宁可有时候就换一新的，也就几百块钱。 好吧，嗯、那您去那边溜达溜达，反正离您家也不远啊。 对，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哪位帮友知道啊，腿部静脉曲张手术哪家医院做的比较专业，而且收费又合理？腿部静脉曲张手术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了， 对， 只要是靠谱的医院，他们的这个科室应该做这个手术都很专业。咱们有一同事前两天刚做完这个手术， 哦、 他是在中日做的啊、 哦， 花了多少钱？ 现在咱们的这些手术， 这类手术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 嗯、 就是总共的这个钱数，即便说您在手术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好比说需要用一个什么设备啊，用一个什么医疗器材啊，它也是按照病来控制这个病所能允许的最高价，这个是咱们国家统一有一个标准的，所以您只要是在正规的我们的公立医院里面去做，您不用考虑价钱收费是不是合理的问题。当然私立医院是一个市场行为，这个您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去掂量做出判断啊。 对，而且也根据个人情况，这个价格它可能会有高有低，是吧？有严重的， 它 有 一个限价， 严重的吗？ 对，好比说就您得一个感冒，咱们就举例说吧，100块钱必须得给你治好，那可能你吃完了10块钱的一个药你就好了，但最多不允许超过那个数，而那个价钱基本上都是大家能够承受的。 嗯，行吧，他没有留电话啊，哪位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呢，可以把您的经验呢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正目前治疗静脉曲张的方式还挺多的， 对， 有手术的，有保守治疗的，还有那种微创的， 嗯， 还有什么就是类似于激光啊，什么什么电子什么的，反正我您听他聊了聊啊， 嗯、 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太细的去关注。 是不是也有拿个特紧的袜子箍着的？ 那是 术后 啊，或者是轻微的，是需要做这一步的保健的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也是找个东西。 他说哪有卖厨房水池、下水管的皮垫的？我们家住劲松附近。劲松啊，您出门右转，走到三环。啊，如果您要是从西边那门出，那您就不用往三环走，出门直接右转，往南走三站地，有一个地儿叫十里河，旁边那条街上全是卖这个的。 行，买好点的啊，要不然老换啊。哎、 是，这些东西也是，那个橡胶不好的话，老化的特别快，漏水反味儿。 哪位听众前不久刚买过啊，也可以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 嗯、 因为他们都没 留电 话、啊。 这几位对、嗯。 好，那我们再来看几条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套实木的子母床，九成新，在他写的是西道口，啊，真不知道这个西道口在哪儿，他不会哦，四道口吧？不会是？ 啊，我 手打哆嗦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北京哪个地儿叫西道口，但这字形跟四是不是有点像？ 反正他写的是西道口、啊， 写的是西，对， 有西道口这地儿吗？ 啊，您自己看。打电话问问吧，人家留了电话了，300块钱转让，13366928632，13366928632。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台白色的电冰箱，是225升双门的啊，打算200块钱出手，能够正常使用。电话是13520378201，13520378201。 这位朋友有两张健身卡转让，可以游泳，地点呢是在西城区广外大街的荣丰小区，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810707378，18810707378。 嗯，这位听众啊，有一个带箱子的按摩床，尺寸呢是70×70×1.8米的，带一个板凳，是定制的，说这质量特别好啊。 哦， 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现在呢想出手，他是800块钱买的，现在呢打算500出手，是在马连洼那个地方。说如果谁需要的话呢，你得自个儿拉走啊。电话是15600138619，15600138619。 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全新的加湿器，不是那种大型的啊，就办公桌上小型的那种，原价60，现在30块钱转让，微信电话同号18810161288，18810161288。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儿童床，说这张床啊是在宜家买的，但是孩子呢基本没用，因为不怎么住这边，所以就一直跟家摆着。 嗯， 床的长度是1.2米，宽是60，高是80，有床垫，是纯木的。转让价格呢是400，在朝阳门附近，电话是15810848657，15810848657。说您得自取啊，这种小床拆起来很方便， 对， 所以也不占地儿，一般一个小车也就拉走了啊。 嗯、买这种东西啊，反正您也看着啊，就是宜家的那个产品，它都会配上一个很详尽的那个组装图，那个图您最好别扔， 还有那个小工具， 哎、对， 是吧？ 将来您说要是想搬家呀或者换的时候啊，沿着一转一拆，拆完了以后可方便了。 好吧，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 嗯、 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那就一会儿见吧。 好。

大公园大广场上弄那什么商品大集，刚买的，妈给了仨月还不到呢。我一看，等于就是这是欺负老年人呀，眼睛又花呀，或者是怎么着的呀，又是一个短暂的这种游商性的这种行为，卖的就是压根就是过期的产品。那这些东西你就是他买的时候就想着这东西挺便宜的，挺好的，那些什么干果啊什么的，外头超市买得多贵呢，这地儿就一半的价钱，倒是一半价钱，一口都没吃全扔了。 哎，这些人啊真是昧了良心啊、他们难道就没有爹妈吗？他们自己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吗？就他们这样，我告诉你们，他们老了以后 怎么着， 我都懒得说他们。还是来分享我们听众的感受啊。还有听众说，过去啊日子穷，什么都紧巴着抠，现在呢日子好过了，没有必要再抠了。虽然岁数大了，我们也得打算潇洒一把，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啊。 咱们的听众有好多真的特别的追求品质。 对，其实不光是家里面这个用的吃的穿的，包括你出行， 对， 是吧，你旅游去啊，你住的地方，其实都是一种品质的表现。不是说我们过有品质的生活就一定要 奢侈， 就乱花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自己舒服，在你有条件的情况下啊，要有注重品质的去消费，才是合理的消费嘛。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回复的一些问题吧。 这个咱们刚才说到微信运动的这个问题啊，有几位朋友说这挺好，我们现在啊都每天关注着这个，老年朋友呢互相之间加上关注以后啊，都盯着、看朋友们之间，哎，今儿你走多少我走多少啊，再给对方点个赞呀，哎，这个其乐融融的这个感觉很好。另一位朋友说，我就是买了个手环啊，那个手环功能就的确比这手机直接用啊更全了，还能测血糖、血压、心率，包括睡眠质量，连着手机可方便了，也能把这数据直接传到朋友圈那运动排行榜里头，我觉得对我来说这起了很大的督促作用，游泳都能测，我这运动量每天多少卡路里，还是防水的。 大家开始 PK 自个儿的步数了啊。这位说微信运动每天走10000步左右，说我今儿早上遛狗就走了4792步。 嚯， 你想下午还一趟呢，晚上没准还一趟呢，说挺好玩的啊。大家都互相给点赞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那西道口，你还别说，真有西道口。 真有哦。这朋友说了，对，越个庄桥往西京石高速那块地方叫西道口，在杜家坎那边 啊，都说是在杜家坎那边哈。你说咱俩好歹也是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人了，哎，我们算老北京吗？但是真我也是不知道这个地方，而且不光是这个，就好多地方我都真的不太清楚啊。 这个地名你真的你去细记的话，咱们你别说就全北京市的范围了，你就真在咱们 某一个区， 我混西城你混东城，咱们从小生活的这个地方，你说真的每一个地名你都能叫出来，真不敢说。 哎呀，混到现在我也没混出个样来呀。再来看看改衣服的地方啊，这位听众说在广渠路双井桥东九龙花园站附近呢，有一家蓝心布艺，他们家能改衣服，而且手艺还不错。他说我改过、提供给刚才的那位听众朋友啊。另外呢，还有听众呢，也是说到了这个吉林长白山白兰地的问题啊，说白兰地这个装瓶之后呢，只要避光，只要低温保存，确保不漏，可以长期留用的。也就是说，您这20多年了，只要确定它没有什么漏气儿的地方啊，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听众说，我学习过专门关于酒的一篇文章 啊， 就是说像这样的高度酒呢，确实能够存很长时间，但是呢，也是有年头限制的。他说，一般的白兰地的酒龄，有酒龄啊，是20到50年， 哦， 最多不能超过70年。谁家酒搁70年啊？是吧？ 那就真是 20年就已经就可以了， 70年就真是传辈儿的了，那就属于是。 咱顺便问问啊，咱哪位听众家里还有上岁数的酒，有超过20年的吗？他说，否则这个白兰地的品质呢就会走向衰败，就是你打开喝了，它不是原来那个味儿了。一般普通的级别的呢，可能5到8年，还有一些像XO 级的是12年到15年等等吧，反正不太一样啊。总而言之呢，您这个目前来看呢，20年过得去吧，在这个上限吧，算是。 你喝过白兰地吗？ 我没有，我不好洋酒， 我 就不好喝酒。 我这辈子我曾经想，我喝的白兰地啊，都是99心巧克力里头的，我就没正经。 好吧，要么是我开开恩帮你弥补上这个缺憾啊， 哎、 要不然你就等下辈子吧。 对，今天有好几位朋友说我们的这个微信服务平台啊，可能又出现了以前我们所说的，就是您给我们发信息，但是呢在您那儿呢老是显示着说这个此公号服务什么暂时出现故障，信息无法发送，但实际上您发的这些我们都收到了。刚才我看到有位朋友 因为我从这系统里面知道您肯定是在很焦急的调试，甚至于先把我们这公号取消了关注，又重新关注，想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嗯， 我这儿来不及给您回复，因为我们在说话，在找各种东西啊。但是呢，跟您通报一下，最近反正是出现过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这些信息呢，虽然您那儿显示有故障，但我们似乎是都收到了。 似乎是都收到了，就是我其实，在发公号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哦， 你就甭搭理他吧， 行， 该发发。 行， 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自己内部的一个调整啊。 见着马化腾的时候反映一下吗？ 我看可以，这个可以有。 关键是我见不着啊。 哪位听众能见着啊，帮我们个忙啊，我们也求助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水池皮垫。这位听众说，我们这附近的钢岩市场有卖的，说这地方呢坐公交车在大柳树南94路下车，就是坐94路， 大柳树南站下车。 南站下车， 对。 往南走100米，看到那个五金胶店的建材商场，说里面什么零件都有，不光您这个皮垫啊，什么都有卖的啊。 嗯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求助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打算去这地儿，叫做什么什么镇呢？ 永宁古镇吧，延庆的这个。 啊，对对对， 他说，请问大家，永宁古镇延庆的这个景点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坐公交车应该怎么去？团友们谁去过？能不能在节目里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就是看出来春暖花开了吧。 嗯，昨天还有约着说打算去婺源看油菜花的。 嚯，这可远、 啊。还有什么周边游、踏青的，反正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这个很重要啊。永宁古镇啊，哪位去过？您可以帮着给分析分析，我们没去过，就不多说了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我想找个人，我的名字呢叫赵淑琴，想找的这个人呢叫郭桂荣，我们呀都是平谷区门楼庄村的人，但是呢30多年没见了。 嗯， 小时候的发小，说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现在呢我们都60多岁了，20岁左右呢我们还在一起啊工作过，织过地毯、 哦、嘿， 说但是后来就再没联系了，现在很想他啊、特别想找到小时候的这个玩伴，就是赵淑琴找郭桂荣、好多年没见了，40多年了，就两个人即便在大街上擦肩而过啊，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打招呼不说的话，很可能都 不一定能认出来， 认得出来。 嗯， 这就是错过啊。这位姓赵的朋友的电话是130111076，哎啊不对，1301107636213011076362。 嗯， 下面还有一位找人的。 对，这位朋友呢，他说呢是想找啊我们打小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小学同学，我们这胡同呢叫土儿胡同，这地儿你知道在哪儿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这肯定这都是咱城区里的地儿啊。 这哪个区的我都不知道。 对，待会儿查查的，长长知识咱们也。他说我们其他的小学同学啊，现在好多都联系上了。聚会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起他来。他叫吴洪波，提起他呢，大家都很想念他。但是呢，也不知道现在这位姓吴的这位朋友在哪儿啊？希望他听到以后呢，可以跟我们这些小学同学啊重新建立起联系。电话是1312172693813，1312172693813。 还有听众呢分享了自己关于腿部静脉曲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有腿部静脉曲张的话呢，属于这个血管末端堵塞，可以用专用的袜子，或者是趴在床上，两个脚抬起对磕对敲。说轻重呢就是自己感觉舒服就好，他说一个月之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效果再确定做手术。 嗯， 这是分享给那位听众的。当然我觉得医生已经建议您做手术了，可能是到了一个比较 严重的时候了 状态，因为静脉曲张它也有轻度的和比较严重的、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个腿上都是那种大筋的话，那其实该做就做、果断一点啊。 对，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啊、这还是一个很好的缓解和锻炼的方式啊。行，我们再来说一组这个求购的信息吧。 嗯，我这求购的信息我搭一个转让的信息啊，这俩因为能对上， 可以搭。 嗯，这位朋友呢是求购老式的28凤凰永久飞鸽女车，一定要。哎呦，那不对，你这个28凤凰它不可能是女车呀，我真没见过女车有28的，女车最大就到26应该，新旧都可以，能骑就行，价格50到300块钱， 他的电话是15210537098 15210537098。 嗯， 另一位人呢，老北京人，我转让一辆80-90年代的凤凰28自行车，老味儿十足，家里没地方放，转让价面议。这一面议，我估计您就是想当收藏品卖了。物品在北三环，联系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好，这位听众啊，特别好啊，他说我刚刚学习篆刻，所以呢，现在需要一本篆刻的大词典。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啊？新的旧的都可以，可以给我。他想求购一本篆刻大词典。 那是不是就是都是写着篆字的那些？ 应该是。 看怎么下笔什么的、啊。 应该是啊。嗯，他可以上门取啊，价格咱们可以商量。电话是13691355377。13691355377。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音乐播放器，就是咱们类似说 MP3 现在或者 MP4 那种的啊，最好是新的，带有显示歌名的小窗，说明书、发票齐全，价格可以商量。他在海淀林业大学附近，电话是13520367973 13520367973。 嗯，这位听众啊，是想收养一只小宠物啊。他说我特别喜欢动物， 嗯， 之前呢也是养过小猫小狗，都很健康。但是后来呢，因为搬家呀、拆迁什么的，没办法，只能送人了。那现在呢，生活比较稳定、安定了， 啊， 想再去领养一只小猫也可以，小狗也可以。他说最好呢是在丰台附近，他可以自己上门去把它抱回家。 嗯， 留的是微信号啊，微信上图还可以看个图片。微信号是13011864933，13011864933。 猫狗都不挑哈，你说？ 就他就喜欢动物嘛， 啊啊、 所以就都不挑了。 一般反正我看，反正爱养狗的人就不养猫，爱养猫的人不养狗，好像 也有都喜欢的哈。 也有是、啊、 嗯，有没有喜欢花的朋友啊？这位家里有6棵仙人掌。 哎，嗯。你要有6棵，那叫什么君子兰？可能我还惦记着6棵仙人掌，我实在是怕炸。 6棵仙人掌啊， 可以嫁接令箭和仙客来啊，还有一棵开花的长寿花。要是有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打电话电话我看一下，这个我这刷了，在这儿啊，电话是18600575696，18600575696，在天通苑啊。 好。这位听众呢，他转了不少东西啊，但是按照我们的规矩呢、我们给您挑其中的一样吧，因为你这不属于一类的物品啊。 哦， 他转让的是一台天然气的灶具，电打火的，说是用了半年的时间，还有95成新呢。原价是450，现在呢打算150出手啊，在海淀西北旺，谁需要可以跟他联系，13641224097，13641224097。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呢是美吉尔的饮水机。 美吉尔的 哦，美吉尔的饮水机。嗨，我这还想着，因为它后头有一美的，你知道吗？ 啊、 这位朋友其实是一个字都没写错。 就是啊， 所以我反而看着倒懵了。 你的智商我也是服了。 转让美吉尔的饮水机和美的的微波炉，它一个字都没落， 是 太标准了，我这不适应。都9成新，每件100块。有需要的呢，联系13161010。13161010。 这位听众啊，有一个大玻璃罐， 我也看见了， 就是带密封盖的那种啊，就是储存瓶吧，可以算是， 对， 说还挺高，18×21厘米的， 是、 你给我比划比划， 21得这么高，嗯，就跟咱这话筒这位置、 好吧。他说我就泡过一次醋泡黑豆，我就不用了，闲着也是闲着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新的炒菜的铁锅。他说放的时间太长了，有点生锈了、您回去自个儿拾掇拾掇，一点都不影响使用啊。说2个各5块钱，那就不贵了， 不贵 了啊。 对对对， 那大瓶在那个宜家好像也得好几十呢， 密封得几十块钱呢。 13641115609，13641115609。 那种密封罐，您不见得非得是就是泡这些做东西的话， 搁米呀、豆啊，搁点干果什么的， 对，就干果弄点花生啊，什么黄飞鸿什么的，哇，往里一搁，每天晚上弄点小酒一喝，挺好。 黄飞鸿都搁一点，你说的是花生豆？ 花生豆、黄飞鸿，对，没说人。 好。继续啊。 哎，这位朋友呢是想转让一台32寸的三星电视，1920×1080，高清的那是啊，图像声音都正常，没有维修史。 哦，那您这不能说图像声音正常，我的写了，但是很坦诚，就是屏幕上有两条横线，不影响使用。这还是得修修呢，200块钱反正啊，有需要的人家这位朋友很坦诚，把情况都说了，有两条横线不影响使用，200块钱转让，在安定门，请您自取，电话是13683038893，13683038893。 还有一些听众呢，都是反馈信息啊，说自己求购或者是转让到了心仪的物品啊，我们就不一一说了，都是感谢我们的帮友。还有一听众说，我是那天啊问石景山社保中心的人， 对， 昨天呢我还真是按照那位朋友说的那路线啊， 啊， 换了527，特别顺利的 找 到了那个地儿。 哦， 在此呢感谢那位热心的朋友，还有咱们帮帮团所有给我提供信息的朋友，谢谢你们了。那咱歇钱儿，歇钱啊。 我要带你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听歌的时候啊，您能歇气儿，我们是一点都不能歇啊，我们得快速浏览汹涌而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哎，你还真是外行了 啊， 人这二八有女车， 这家伙这得多大个儿，郑海霞骑的。 你先甭管谁骑的啊，反正我们听众朋友说确实有凤凰飞鸽永久都有二八 女 车， 哦， 他小时候见过那牌子还骑过呢，说因为那个没有大梁，女车没有那大梁啊，所以小孩就这比较好骑， 对对对，是啊，对 啊， 女车它是上着方便嘛，又个儿高的话， 那，啊，现在都60多了啊。这位也说过去有二八女车，那车把还挺高的呢，还有一俗称 啊， 叫什么端母是吗？这 有可能是 这跟咱们都 没听说过这个， 对呀，啊，这个年代久远啊。 我一想到二八女车，你知道我就想起说老歌来 啊， 村里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 这个我也没听过，我只听过叫小芳的姑娘。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 要这种朋友跟我们互动晒酒啊，96年份的汾酒，96年今年多大岁数了， 32了， 对不起，32了，哦，32了， 不是20，18+4，20，20，20，20，什么数学？ 今天的智商真的让我堪忧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啊，刚才不有人问这个永宁古镇怎么去吗？ 嗯， 这位说永宁古镇啊，您奔德胜门坐919快，在延庆南菜园换密八路。是不是就是密云？ 密云的 八路那个意思，啊， 横着开的那种车。 说在这个永宁下车就可以到了啊。 嗯， 那好不好玩？他没说，啊。 对，人还想问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 嗯，另外咱们刚才说那土儿胡同也有，哎呦，离咱也不算太远。 北新桥交道口附近啊，原来那香耳胡同里头的一个岔路叫土儿胡同。不过呢，有一位朋友说呢，现在啊那儿都已经盖了楼了，老的这些胡同啊，好多名字都已经找不着了。 啊，就前一阵不是说有些那个老胡同还恢复了那个名字吗？ 对， 但是好像好多都没了，就是过去我奶奶家那边那个那小胡同也都没了，都成大马路了，真是想找都找不到了。就是你想去看童年的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不复存在了啊。 是， 这位听众也是想问一下帮友，说刚才你们说那个什么有一个手环挺好的，可以测血压呀，血糖啊，还有步数什么的，说能具体说说吗？有品牌吗？他说可以私信告诉我，不能在节目里说的话。 对， 其实这个品牌就是现在咱们国产手机品牌都有手环吧？